方是指什么地方。我相信耶稣基督跟他们说去那个地方见的话，那些门徒是知道是哪个地方，也都有很可能是以前是招聚门徒的地方来的。加利利海边那里其实是有很多的人在那里钓鱼。那时的时候是钓鱼的人是非常之多，因为捕鱼的行业是那时的其中一种是 很主要的行业。但是捕鱼的行业是比其他的行业是更加是有盈利高的。另外一两个行业就是畜牧业和去种去的农业。畜牧业和农业都要等那些动物是长大并且有生产，农业是等那些谷物是长大然后收割。但是渔业的话，你只是拿条船拿那些 捕鱼的器具就可以捉到鱼。但是不是因为这么好的盈利，有很多人全部人都涌上 去捕鱼。因为那时候在加利利海，大家知道加利利海不是一个海来的，是一个湖来的。不过它大，大成怎样呢？但是大又不是大得那么犀利，但是大得起来足以让到人有一个海的感觉。我做过少少的研究，它呢，大家有很多人在香港来，香港岛呢就大约是三十几的平方公里咁大嘅，如果大家你 Google 咧就可以睇到嘅。而加利利海咧就大约系六十几嘅平方公里咁大。嗱，如果成个香港咧系四百几嘅平方公里嘅，四百七十几吓，所以如果你加埋，所以佢嘅比例嚟讲咧，一个加利利海咧可能相等于两个香港岛咁大。咁香港岛唔系好大啊，但系其实都可以好大嘅，大家知道我讲紧乜嘢。而加利利海的地勢就是四面是環有是圍住一些山脈，有些高有些低，所以有一些是山的氣候。什麼叫山的氣候呢？或者高山的氣候呢？就是說你朝頭早的時候可能很熱辣辣，但夜晚黑的時候就可能那個溫度就會驟降，並且會有狂風暴雨。所以如果在那裡做漁夫的話，你是很容易是会冇命的，因为当大雨来到的时候，狂风暴雨来到的时候，你就算很有经验的渔夫都很容易是冇命。我们读过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就是这样的寓意。而在那里有很多人都会是因为那个盈利高，又愿意能够去冒险，就做上是渔业的工作。而那些门徒当中里面呢，有一扎的门徒是做渔夫的。那我们提醒读过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在有哪几个门徒啊？有多马，有拿达业，又称巴多罗买，亦都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哪个呢？约翰和雅各。还有什么呢？还有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是哪个呢？有可能是这两个，有可能是彼得的兄弟安德鲁，并且是拿达业，即是巴多罗买的好朋友腓力。这几个人他们聚在一处就在等耶稣了。那彼得多数都是一些带头讲说话的人，他就说了，他说我去打鱼去。但是在原本的文字里面，这个字呢是叫做Hupego， 但是是希腊文字讲的意思，是比打鱼去更加深远的。英文的尝试翻译就叫做 go down under。 down under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 down under 知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澳洲啊。美国人呢，他说 go down under 就是说我应该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到澳洲那里是重新开始过。咁如果用廣東話講咧，彼得咧就應該點講咧？佢話算啦，我哋走啦，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佢可能等唔到耶穌基督嚟啦，唔知嚟唔嚟嘅噃。佢話會嚟啫，嚟都唔知道。於是乎咧，佢話好啦，我哋走啦。咁其他人就話好啊，我跟住你行，跟住你去。 彼得就去到，於是乎找了一條船。咁點解佢咁容易找到一條船呢？其實彼得咧同埋約翰咧都係好有經驗嘅漁夫。並且咧，如果我哋喺經文裏邊咧，喺早一啲嘅經文咧，會睇到咧，佢哋唔單止係一個漁夫咁簡單，佢仲有一個擁有一個漁嘅捕魚嘅行業，一個事業啊。因為佢可以請到其他人一齊同佢釣魚去捕魚，所以佢知道啲船喺邊度。咁佢上一條船，跟住咧就發生呢啲咁嘅事情啦。第三節結尾嗰度，佢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着什麼。我唔知道當中裏邊咧有幾多個咧係工程師、會計師、律師、醫生或者退休牙醫。你對你自己的行業是非常之熟悉，你好知道怎樣去醫人，你好知道怎樣去計一條數、起一條橋、balance 一個帳目。但你有沒有想一下，當日那批漁夫、職業的漁夫竟然整夜打不到什麼，捉到一條魚都沒有。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當一個專業人士，你突然間失去了你所謂的 comfort zone， 你最 comfortable、 你最舒服、最適的東西，你竟然到那段時間你做不到。到天將亮的時候，耶穌就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有可能是因為他比較遠，因為我們後面那裡看到他說他離岸卻是約有200爪。一爪是多少呢？一爪就是這麼多，但是約是圍到一尺半。200爪就是300尺，也都是100碼。100碼是多長呢？剛巧一個足球場那麼長，一個美式足球場那麼長。如果你站在美式足球場的一邊，看去美式足球場的另外一邊，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但你若莫都看到一個人在那裡。跟著耶穌就問他了，他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呢？他們就說沒有。他的問法就是說沒有，即是說其實是一種關心的語法，好像一個媽媽問他小哥說：你吃了東西沒有？沒吃東西啊？那些的人就說，那些漁夫就說，或者一群門徒在船上面就說沒有啊。這樣用這個這樣的開場白就開啟了今天那個的訊息。今天的訊息呢是最主要是分開三段的。第一段就在約翰福音的21章1到4節，就是剛才剛剛去跟大家講過的一段。那個訊息那個的主旨就是說，第一點就是說離開神的呼召就不能做什麼。第二段是在約翰福音的21章5到8節，回應神的呼召就有充足的供應。第三段就是約翰福音的21章9到14節，持守神的呼召就有生命的豐盛。讓我們去回呢是頭一段，離開神的呼召就不能做什麼。馬太福音第9章36節這樣說，他說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忙我们自己的事情，无论你信耶稣或者是未曾信耶稣都好，你都很忙的。我们忙的事当中里面有哪些事是紧要的呢？有哪些事是急着要做的呢？有哪些事是对我们生命很重要的呢？我们平时也有很多的事我们对自己很有把握，譬如我们自己的专业，或者我们银行里面的钱，或者我哋嘅间屋好靓嘅屋，或者我哋所揸住嗰部车，我哋对佢好有把握。我哋对我生命究竟有几多嘅把握咧？对我哋生活上边有好多嘅嘢，我哋有冇谂过系理所当然嘅事情？嗰阵时嗰批门徒就喺度钓鱼，佢谂住 我唔做以前嗰个行业啦，我唔做传道啦，我不如咧走去钓鱼啦，做翻我自己本行，我反正都可以能够可以谋生到。点知佢成晚都打唔到条鱼，正如我哋乜丝乜丝，我哋做咗个行业都揾唔到足够嘅供应。就好似马太福音头先所讲，佢话嗰啲人就好似一批羊啊，没有牧人一般，系困苦流离。我相信嗰批门徒喺嗰刹那间都好焦急，亦都有啲对佢自己唔好肯定，因为平时明明我计到条数噶，好容易计嘅啫。我明明知道点样去医人噶，我明明知道点样断症啊，起条桥我起咗好多条啦。嗰帮嗰个数簿有几难啫？去 balance， 但系点解我今日做唔到呢？咁个心情我哋可以可想而知，喺第六节度睇到。佢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耶稣咁讲，佢话你个网将佢摆喺右边咧，就一定得到鱼噶啦。他们点样做啊？佢唔系话喂，我唔识你噶，你教我点样医人？我唔识你噶，呢啲数咁深，你识计咩？我点解要听你讲啊？你话要点样去 balance？ 你话要睇睇嗰几个账目 number？ 喂，你仲知道我？你比我仲知得多？一般人会咁讲，佢会可能会问一下：喂，你系边个？或者系我点解要听你讲？但系呢啲门徒冇咁做，佢哋就将个网咧系拉过来，摆咗喺右边。跟住咧，发觉咧嗰个网咧系拉不上来，拉唔上嚟，因为鱼咧甚多。哇！啲门徒睇到一个神迹喺当中发生，竟然会有一个陌生人同佢讲：，话你咁样做一定可以计到条数噶，你咁样做就必定可以断到呢个症，医到个人。你咁样做嗰盘数咧，你 balance 到，你就可以做得到。他竟然他们能够听他耶稣这么说，一方面耶稣基督是神，有改变人心的能力，另一方面我想就是他们很绝望，他们很想有些东西渣拿，中广东话说要渣拿，当我们让东西都好像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些东西能够渣拿。在那个时间，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很明显我们知道讲了谁了，约翰福音里面嘛，是约翰就对彼得讲，他老友讲，他说是主啊，哦当堂他醒了，但我想其他的门徒都可能未曾清楚。有时候我们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里面呢是太过忙了，不是真的那么忙，但你好忙啊！大家知唔知道我讲紧咩意思啊？你唔系真系咁忙嘅啫，不过你系好忙，你愿意咁忙，你打算咁忙，你系专登咁忙嘅。其实我哋有冇谂过，我哋神成日同我哋说话咧，成日想兼顾我哋咧，成日想话俾我哋听，应该我哋个生活应该系点样过咧？彼得嗰阵时知啦，佢睇到呢个系主，你知唔知嗰阵时嘅人咧？大部分咧，佢哋咧即系渔夫啊，佢哋捕鱼咧都用呢三种方法，一个咧就用拖网嘅，一条或者两条船，多数两条船咧就拉住个网一路行，咁啲鱼咧就经过。另一个咧就系撒网嘅，撒网之后咧就咗扯佢上嚟睇下点样。而呢个咧，等阵会同大家介绍嗰个网系点样嘅结构。佢哋咧系入有啲渔夫咧系入咗个水里边嘅，因为咧佢哋。他咧系谂住咧系钓咗多鱼，然后将啲鱼咧系扯上嚟。咁所以彼得咧同埋其他人咧，好可能咧系剥晒衫，即系剩翻条裤啊咁样吓，咁啊喺度钓鱼。咁佢见到耶稣嗰阵时候咧，佢做一样嘢，好唔正常嘅举动啊！就系当佢要跳落去游水之前咧，佢着多件衫先，仲要着件外衣，系重嘅吓。咁因为咧，佢知道呢个系佢个主。他很尊重，很想见到他的主，所以于是乎咧，见到耶稣基督咧， 我哋好庄庄严严咁样去着翻件衫，佢跳落去个水里边，游到岸里边。当时其余嘅门徒咧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咧把那网鱼咧系拉过来。呢个咧就系第二段咧，我哋要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回应神嘅呼召咧，就有充足嘅供应。当我哋系离开咗神呼召之后，做唔到啲乜嘢嗰阵时候，我哋翻翻转头嗰阵时候，去听到去回应神嘅呼召，我哋就有充足嘅供应。弟兄姊妹，我唔想你哋唔知道，当我哋离开咗神嗰阵时候，系确实只系靠自己嘅，靠自己乜嘢都可以发生，包括魔鬼嘅掌权，包括魔鬼喺你生命上边嘅权势，包括有一啲你自己本身嘅欲念。但系当我哋回应到神嗰阵时候，我哋就会系开启我哋嘅心怀，去对准住我哋嘅神，神就会供应俾我哋。第二段里边所讲到嘅系一个嘅回转，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佢话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唔系有咁简单啊，系充足。于是乎，佢就去到第三段个故事。第三段就讲到系持守神嘅呼召，就有生命嘅丰盛。当佢哋上咗岸之后咧，竟然喺个岸上面见到有炭火，上边有鱼同埋有饼。咦？耶稣基督话俾我哋知道，嗰批嘅渔夫喺水里边都捉唔到任何一条鱼，本来，但系耶稣基督竟然喺岸上边会有鱼。神嘅供应已经一早咧为我哋预备好啦，并且喺度煮紧添。谂下我哋好肚饿嗰阵时候，我哋要走去超级市场买餸，或者要走去小食店嗰度食嘢，但系神竟然咧会令到一个好美味嘅午餐咧饭盒咧系摆咗喺我哋嘅身边。耶稣就对佢哋讲，佢话把刚才打嘅鱼拿几条来。彼得听到佢讲，佢心里边咧，因为回应咗神嘅个呼召嗰阵时候，佢个眼睛就已经去开启咗，对准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同佢讲，佢哋攞几条嚟咧。其实好多人都嗰度嘅门徒都听到，但系彼得咧系第一个去做到。佢彼得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佢哋所用到嘅个原本嘅文字里边用到咧，系一个单身嘅用字，系一个 singular form 嚟嘅，即系话唔系有其他门徒一齐同佢去同彼得去拉，而系彼得一个人去拉。咁我想俾大家咧睇一睇咧嗰阵时嘅网咧，渔网系点样？嗰阵时嘅网咧就系咁样噶啦，一个咁嘅圆嘅体，而佢周边咧都有啲嘅重嘅，可能系啲金属嚟噶啦吓。咁咧跟住咧就当佢一摆落去嗰个海里边咧，一去嗰啲鱼入去嗰阵时咧，就会慢慢曲落去啦。当佢喺一扯，佢周围嘅嗰个咧就会边咧就会系。会成为咗一个球状，将佢扎埋嗰阵时变咗球状，就好似你头先你而家喺上边见到嘅 size 一样。而嗰阵时咧，里边咧系充满住鱼，咁有几多条咧？根据记载咧，系载满咗153条鱼。请去翻之前，系唔该晒，系啦，就呢个章，153条鱼。经文系咁讲，佢话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一大鱼，共有153条鱼，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呢件事咧系好不得了嘅事情，特别喺嗰阵时嘅门徒喺当中里边系不得了。我请大家咧去幻想你自己咧喺嗰阵时嗰度，去到个海滩处，见到耶稣基督同埋啲门徒，仲见到彼得佢所做嘅嘢。佢话153条。大鱼喎，嗱，而家要问一下咧，当中嗰啲嘅钓鱼高手啦， 你哋有大中细嘅三种鱼啦。渔农署都话俾我听，有啲鱼咧唔可以带走噶。请问大鱼有几重呢？或者问啲家庭主妇啊，你嘅市场买条细鱼，点为之细鱼啊？咁都嗱，我唔知道啦。我啊走去专登走去鱼市场问一下，喂，细鱼几细？诶，啲咯，磅零咯，嗰啲咯。中间啲咧，三磅啦，两三磅啊，三磅啦。大鱼啊，哦，大鱼啊，呢啲啦，冇成条啊，不过切开，不过成条大鱼咧，最少六七磅啊，可能仲多啲添。咁有个钓鱼嘅，佢哋真系成日走去钓鱼嘅，走去嗰个大湖处钓鱼啊，走去海洋去钓鱼咧。佢话大鱼啊，十二磅啦咁样，哇，有冇咁大咁犀利啊？佢话有啊咁样。我同大家讲，一百五十三条鱼，一百五十三有咩特别咧？我就去问。我就去查呢个样嘢，查咗一轮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我问啲神学家，其中有一个牧师神学家，有个神学家就话俾我听啦。佢话咧，一百五十三唔系一个预言嚟嘅噃。我话咩意思呢？佢话如果一百五十三系一个预言嘅话，必须会有预表喺旧约里边去记载过，或者新约里边提过嘅。但系呢个冇以之前记载过喎，一百五十三。我上网去查咧，有好多嗰啲咁嘅有啲数字啊、神秘主义啊，佢讲到哇一百五十，或者有啲嘅基督徒嘅神学家咁样讲，佢话一百五十三有个特别嘅系有一啊嘛，一个神啊嘛，五啊，唔知不三咧，梗系咧三为一体嘅神啦，即系佢样样嘢都摆咗一啲嘅原因喺度，但系咧我会。比較是接受那個神學家我想問到的關於153這個預言 的資料，他說以前沒有說過，所以這個不是一個特別的字，或者你不要著眼住在個字在個 number 上面。那我就去想了，我究竟是什麼呢？這樣 我呢就嘗試用剛才我給大家的資料做一做一點算術。153條大魚六至八磅的几重呢？918磅至1224磅咁重。咁我冇啊，真系阿 Sam 呢个只系 number 嚟咁样，咁点有咩特别呢？特别咧就系头先嗰个经文，佢虽然鱼有咁多，但系网却没有破。嗱，嗰阵时咧嗰啲嘅滩咧唔系沙滩嚟嘅，嗰时嘅滩咧系石滩嚟嘅。咁所以佢哋拉个网上嚟嘅话咧，系好容易破。一百五十三条鱼，大约成千磅嘅鱼拉上嚟。我话俾大家听啊，彼得佢嗰阵时望住耶稣基督嗰阵时候，耶稣佢话佢攞几条鱼，佢嗱嗱声将个网拉上嚟，佢话去扯上嚟一百五十三千磅嘅嘢扯上嚟。大家问嗱，而家近排奥林匹克啊，请问？全世界舉得最重的東西，即是最重的能夠可以一個人能夠舉到的是多少？我抄過是四百多磅公斤，但是成千磅的東西拉上來的話，是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神力，這個就是一個的神跡。弟兄姊妹，當神去堅固你的時候，神要你為祂做事的時候，他必须会装备你，他必定会是帮助你达成。好像彼得一样，他不想过他会做到可以拉到这么多鱼上来，他想不到他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当时他做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想过这件事，他只是听耶稣基督的话，将这网鱼拉上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在你生命上叫你为他作工啊？神在你的生命上叫你做一些事，你自己好像想想都做不到的事，或者神叫你做一些事，我何德何能呢？我没有这样的恩赐，我怎么做呢？但是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这样去想啊，你首先你是要回应到神的呼召，并且要持守，即是要 hold on to it， 即是不要只是做一次想着哦这样就够，而是最重要就是不是这一个的神迹，而是这一个神迹之后带给我们生命上面的转变，以致给到我们有一些恩赐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的。试问我们弟兄姊妹， 我哋信徒们，我哋爱神嗰阵时候，神为我哋预备嘅系乜嘢？就系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而人心都未曾谂过嘅事情。彼得嗰阵时候就经历到啊，而嗰啲周围嘅门徒都见到啊，见到彼得，哇！呢个唔系我哋认识嘅表得彼得，点解佢可以将咁多鱼拉上嚟？彼得并且好有心机咁样将每条鱼攞出嚟，哇！又哇，跟住就数下数下，数咗153条鱼出嚟。十二节，耶稣说：佢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起饼来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次第三次。在第三段里面有一段的有经文，或者请你 back up 一张，去回第三个的大点那处，麻烦你。在约翰福音的14:21这样说，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不是 literally 告诉我们，哦，神就在前面出了来，但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里面，我们会见到神。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神就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的话，即是神的能力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想过可以做到的事。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有哪个能够提供我们一切的需要呢？我是说一切，物质上面、非物质上面、心灵上面、精神上面、生活上面的需要呢？哪个能够填补我们的心里面的空间呢？有哪个能够令到我们生命丰盛呢？讲到丰盛这个字，严肃地来讲，不是乱讲的。很多钱就是丰盛啊，好有名就是丰盛啊，有好有屋就是丰盛。不知道，不是啊。生命的丰盛就是一个过得有意义、有活泼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肉体生命始终有一天会完结。而给到我们供应，给到我们的需要的话，有哪个能够保证呢？保证的意思就是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今次做了一些事出来，而是在一个 pattern 是会延续、是会继续下去的。我们有时候 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寻找一个机会、神迹。哇，我老板升我职了，哇，我 hit 到个 jackpot 了，哇！我有大病，我复原了。不是这件事，而是神和我们同在，能够坚固我们从这一刻能够一路去到永生。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离开神的呼召就不能做什么，回应神的呼召就有充足的供应，持守神的呼召就有生命的丰盛。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的神今天是亲自跟我们说话，是让我们开启了我们的心门，对准你的，你跟我们讲说话。我们很感谢你，求主你都帮助到我们，叫我们今天你给我们的信息能够真正正能够改变到我们的生命，激励到我们，叫我们每天为主而活，叫我们能够可以成就你的大使命，叫我们能够可以活得有意义，叫我们能够我们在生命当中一无所缺，因为有着你和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愿你在今天的会中里面得到所有荣耀和颂赞。祷告奉主耶稣之名而求。